切，北京呢啲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中午好，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那 3D 化新闻每天的首播时间是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然后在12点半之后开放今天的有话直说，请你来说的互动话题。今天的题目，哎，我现在看到这个凤凰卫视的新闻节目正在介绍啊，这个最近 Google 啊，谷歌的总裁访问了朝鲜，和他一同访问朝鲜的呢，也包括几位美国的政商界的重量级人物，其中就有这位这个 Bill Richardson， 就是新墨西哥州州长啊。那么他在访问朝鲜之后呢，诶，不知道是不是顺便转机，还是要买一点土特产，就到了北京啊，是要这个访介绍向中国的官方介绍访问朝鲜的行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更多的跟你每天的生活也有相关。大家说到这个Google 啊，在中国上网的朋友都知道 Google 在中国内地的访问一直是不太顺畅。那么这次有消息说呢，总裁访问朝鲜之后呢，朝鲜有可能开放它的网络啊，那可能Google 就会进入朝鲜市场。因此呢，作为中国的网民啊，你现在来想象一下一个有可能开放 Google 的朝鲜的话，你觉得中国跟朝鲜的网民哪国的更幸福呢？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请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下载好我们的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画新闻。十二点半之后，欢迎你打进电话来跟我们说说你眼中的朝鲜，你眼中的朝鲜网民。 那这个朝鲜的确最近这两年，因为它有旅游开放的一个便利啊，大家也是讨论了很多。我的父辈、祖辈，甚至是讲起朝鲜呢，跟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到朝鲜，大家恐怕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情啊。那跟这个历史啊，或者说跟自己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因此，朝鲜又一直是在中国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哎，这个如果你对朝鲜感兴趣的话，或者你去过朝鲜的话啊，那都是非常欢迎你来发表看法。那大家如果要call in的话，也请注意这个电话开通的时间，我们是每天中午的12点半之后开通啊，然后这个是收本地通话费。那么在今天讨论朝鲜的这个话题之前呢，已经是一月中了，那今年的这个过年呢，春节呢，差不多还有一个月，最近呢就已经很多人在网上开始买火车票了， 对，春运开始了， 对，春运已经开始了。那很多人就在传一个帖子，我在微博上看到的，说啊，今年你在春运的时候，如果说看到就是身边有坐着民工 返乡的 民工兄弟的话，如果他们比如说大包小包东西很多，或者说甚至是挤在过道上啊，或者说是你觉得他们啊穿着啊并不是那么合你的意的话，千万不要嫌弃他们，因为这是他们一年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而且呢，这个也顺便吐槽一下铁道部的这个网站，因为这个网站不要说是民工兄弟了，就是一般的你说大学教授也未必能够在中国的铁道部的网站上买上一张火车票。因此还是透露出一种很强的这种情绪，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我们在公共场合碰到比如说劳动体力劳动者、民工啊，或者说建筑工人啊，会有一些新闻传出来，有一些公共场所歧视性的言行，甚至是歧视性的规定发生。因此春运即将来临，恐怕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一些类似的新闻。 其实农民工坐火车哈，我自己有亲身的经历，就是以前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 武汉这个是交通枢纽了， 对，每一年呢，如果你是回家比较晚的时候呢，是注定学生潮和农民工潮是 混在一 起 的。 对 对， 所以在车厢里面就看到两帮人，一帮就是同学们，另外一帮就是农民工兄弟。农民工朋友就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买到这个坐票哈，就是就自己那个搬把凳子， 大部分人都是买不到， 对，买不到的话就是自己搬把凳子坐在那个车厢的中间， 我还有 有看到有躺在那个座位底下的。 但是我倒是坐这么多年火车也没有说遇到大家歧视大家，就是互相都是觉得哎呦回家嘛，都开开心心的，甚至可以聊上来。有时候就 命运共同体， 聊聊大家在异乡这个漂泊啊、打拼那些经历，还挺有意思。就是各自的人生经历可以互相有一些启发。哎，看看别人是这个生活，别人的日子是过得怎么样？哎，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这么一个话题哈？也是发生在应该是在重庆，就在重庆的一趟公交车上。公交车上呢，就上来一个农民工，在这是发生在12月28号。然后一位农民工呢，他可能是那种做建筑的。做建筑的是做粉刷的，粉刷他身上就没有那么的干净，其实有一些建筑的一些粉尘呐、什么的一些好像不是很 油漆 的那个残渣就留在衣服上。他一上公交车呢，就旁边有个老太太，那老太太就说啊，她说你衣服这么脏，你就不要应该坐过来，就是你离我们远一点。然后一说呢，就立刻旁边的乘客就听起来觉得怎么这么刺耳哈，就说那个老太太。 对， 结果老太太还觉得本来就是嘛，她应该坐过来的时候让大家觉得不舒服，她的衣服不干净，搞得我们也觉得脏兮兮的。然后这个时候一个小学生就出来了，他就说：“哎，农民工是我们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他们呢，我们城市当中很多建筑都没有。”于是呢，在大家所有的劝解之下，老太太也收声了。但是那个农民工他反倒自己非常自觉，他就走开了。他一开始上车的时候也没有说那个要抢位子什么的，就觉得哎，好像我自己是觉得哎呦不是很干净， 不太好意思， 不太愿意。对，他也是环顾了半天，有一个空位，他没有一开始去坐，是看大家都不去坐，他才坐上去。没想到一坐上去呢，反倒是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然后这个事儿也是率先在微博上发出来的，发出来之后，大家当然是指责了，说那老太太就是你说人家脏，我们还觉得你的这个心灵不美呢哈。但是倒是出来之后呢，又有另外的一些声音出来说，如果说要讨论，大家还是双方都应该理性。老太太呢提出这么一个要求也不过分，其实都是希望有一个舒适的乘车的环境、乘车的空间嘛。就包括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重庆他们公交车的一些司机啊，还有一些管理人员也都对这个事儿发表评论说，确实农民工如果上车呢，也是应该对一起坐车的乘客也是抱以尊重，相互尊重，哎，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麻烦事儿了。 那你说这件事情本身，我也看到过类似的新闻啊，比如像北京的地铁上之前有人这个贴出一张照片，说是一个应该刚下班的一个建筑工人，那么他身上挺脏的，因此呢他就有座位，但是他不坐，他就自己坐在了地上。那大家当时觉得也是一种叹息吧，哎，觉得好像这个社会啊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是咱们就事论事，如果从事情本身呢，你说公共汽车上面或者说是地铁上面啊，说大家有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对农民工啊，或者说对其他任何人，你身上有异味啊，或者说比较脏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人产生一种抵触的情绪，这个是我觉得是说实话是自然的。但是这件事情呢，因为发生在重庆，他对方的这个对象身上又有这么一个民工的身份，就是你会注意到这个小学生他就 对。 他就会把这个话语就搬出来，就说啊，这个农民工是这个我们城市的，比如说以前说清洁工是城市的这个美容师啊、化妆师啊，那这个民工是这个城市的建筑师啊，就说你已经上升到一个阶层对于另外一个阶层的歧视上面了。我觉得这个呢，恐怕也是在中国比较特有的一个现象。你说在国外或者说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公共场所，因为一些这个衣着的问题，或者说比如说气味的问题，这个卫生的问题，遭到有一些大家的这个指责，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但是很少啊。在中国只要发生的这样事情，很容易上升到一个是地域歧视， 对， 哎，你是哪里人都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来了。要么呢就是一个身份的一个歧视，你是比如说你是民工啊，你或者说你是富人，你是穷人，这样的标签就开始了。这也是在中国特别容易出现的。 所以在中国我们对很多人的一个划分会划分到你是干什么的，你收入是多少钱，你是属于 主要是以前来划分的。 对，所以这个标签呢，其实我们看起来觉得好像非常不合理，甚至是不公平。对很多人来说，大家都是从事劳动者，为什么你的劳动就比我要高人 一 阶嘛。好，那么三 D 化新闻我们今天从到这个农民工也是要迎来这个返乡大潮开始啊，在有些地方呢还是会听到一些歧视性的新闻。那么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接着说。 凤凰卫 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在12:30之后互动话题有话直说，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你觉得在中国上网幸福还是在朝鲜上网幸福。故事的背景呢是朝鲜的这个最近的新领导人啊金正恩啊，和据传呢有很多要改革的迹象，当然仅仅是迹象而言，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实际的行动。那其中就有这么一个迹象呢，就是他和Google 的总裁施密特呢进行了一个接触啊，这个也是意义非常重大，因为 Google 恐怕也是象征着美国文化乃至是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信息权力、信息霸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他走进了朝鲜啊，这个非常神秘的国度也是有很多的解读了。那在访问之后呢，和施密特一起访问朝鲜的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州长理查森，就这两天在北京啊，和中国的官员介绍访问朝鲜的这个行程，我就不知道他会如何提及关于朝鲜的网络开放，然后中国的官员又会如何回应了。因此呢，大家在中国上网的经验恐怕都是有的。那我们来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去过朝鲜，有没有在朝鲜上过网啊，但是以现在的新闻来看，你觉得在中国上网幸福吗？或者在朝鲜上网也许更幸福一点吗？ 而且在朝鲜呢，他现在也应该是属于一个威权的政府了，就对民众的访问的互联网呢，其实实施非常严格的控制。在朝鲜现在只有属于执政精英的一些团体、一些集团才可以有这个机会去使用到互联网。而且我们也是看到施密特呢是这个金正恩上台以来访问朝鲜的知名度最高的美国企业高管，那他目前也一直没有说是公开透露这次访问朝鲜背后的动机哈。而且呢是听说他一访问之后呢，是美国政府就批评他说，在这个敏感时期你跑到朝鲜去干什么，似乎呢是不太高兴， 但是美国政府也没有办法阻止他。 好，那欢迎你在12:30之后呢，通过几种方式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了。如果你在香港呢，可以拨打1872346； 在中国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 如果你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话呢，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12:30之后启动意见call in的功能，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收本地通话费，尽情的打进来吧。 好，再说回到今天3D话新闻，我们前面正在讨论的有关中国这个贫富阶层的互相标签的这个问题啊。最近另外一条新闻也是让很多人注意到，甚至连人民日报我都注意到有一个评论啊，说这个中国的公务员啊，那这个人力这个公务员的这个主管的官员啊，就说中国的公务员60%新招募的公务员60%呢是没有特殊背景的， 那 没有特殊背景，然后对，然后跟进的一个报道呢，我就注意到好像这个数字进行了一些更正啊。它具体的一个说法是，计算呢有90%的公务员呢，他的父母并不是公务员。那这个是来自人民日报的一个消息了。那之前这个数字呢，确实是这个官方给出，就是负责公务员招考的这个部门啊，他说60%的这个公务员他不是这个来自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特权的阶，那大家马上就推断。那是有40%也不少啊。因此呢，你又折射出今天大家的这个思维的一种模式。我凡事呢，你看网络的新闻啊，首先如果说是富人，或者说是当官的， 对， 大家呢就会比较容易敏感，所以网上的这个编辑呢也喜欢取这样的题目。撞车了呢，通常都要这个宣扬一下这个事主是一个高帅富， 开的什么车呀？ 开的什么车？是一个什么富人？比如说之前发生在美国的这个中国留学生被枪杀的这个事情， 对， 本来是一件普普通通的犯罪或者说治安的案件，但是呢，国人对于这件事情的解读，大家会注意到这两个中国留学生开的是什么车， 宝马车，就觉得一定是官二代， 对， 或者是富二代， 就大家就喜欢说这个话题，因此这里面的这种心情啊，我们再联系到说大家在公共场合经常闲贫啊，那在这个讨论的空间呢又有爱富，所以也经常让人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人真有那么闲贫爱富，真有那么仇富吗？ 就是好像韩寒有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中国人面对特权呢，我们会厌恶，但是你一旦享用到一点特权，你心中又会感觉到窃喜。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就包括我们对待富人也是嘛。 所以讨厌特权是讨厌自己没有特权。 对，就是那种酸葡萄的心态，你自己不是富人的时候就觉得骂富人啊，你看他们又撞车又享用各种特权。 对， 但是其实人家也说是反映上你心里的一种不平衡啊，因为你没有这个拿到那种特权，没有享受到。 但是我也在想啊，你说特权也好，或者说这个贫富也好，全世界哪儿都有，但是我光是在香港我就没有感受到那么强烈的这种仇富的一种情绪。比如说这个李嘉诚，全香港人都把李嘉诚奉为偶像，我就很少听说有哪个人去质疑说李嘉诚你这个人是富人就为富不仁。你像中国啊，一提起一个富人，马上你这跟上去的就是对，哎，你财产怎么来的，然后你是不是这个做了你应尽的义务啊，你是不是捐了足够的钱。比如说陈光标，陈光标拼命的捐钱，大家还是拼命的骂他，他捐的越多骂的越多，我经常替陈光标觉得有点可惜啊，他要是不捐钱的话，恐怕大家根本不会骂到他。 哎，这个内地的民众跟香港民众对于富人的一个情绪还是真的是有点区别。你说香港现在问题是在于它这个贫富差距确实很大， 香港贫富差距也很大， 但是富人的一个财富来源可能是因为你现在的一个所谓的地产霸权，而且是因为你的经济结构过于的平稳，就是现在的财富结构是他们打造出来的，但是你没有人去有能力去把这个结构给它破除掉，所以呢，不像内地的富人，很多的财富你是来历不明的，你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那说白 了 一点，你就说这有的富人的钱是自己挣的，有的富人的钱不是自己挣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到这个富人穷人的话题啊，也是说大家对这个富人穷人一个眼光。最近还有个新闻，也是在12月底发生的，在去年，在浙江，光华的一个县级市叫永康， 永康 对， 金华的县级市 啊，对，金华的一个县级市，有一个叫做杜光华的一个富商 老板 ，他呢是救了一位他的员工， 对， 他员工应该是两个人喝多了， 这个请员工呢，这个公司年会其实就是员工喝多了，走路掉到河里去了， 掉河里，然后就几个人一块去救，然后结果救呢，就最后那个老板没救上来，最后是牺牲了，所以呢，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大家的一个反应哈，你看媒体完全部是正面报道，当然也是给我们很多新闻正能量，尤其是他身上背着这个亿万的一个资产，会觉得哎，原来富人又好人呢、就一个是 所以你这个的说这话的前提是你先所假定所有的富人都是坏蛋， 是，你看这是中国普遍很多的情绪嘛，说为富大人最美老板。哎，你看那个浙江的一个官方也是给他追，听说还要这个再进一步的去补充所有的材料，要给他追烈士， 树立典型了， 要给他追烈士，说是见义勇为奖，哎，是可 就可见这个民众对于这种正能量的渴求， 对，渴求，对，确实。可是你知道吗？在前几天，在1月7号，永康又有一件类似的溺水，但是有普通人去救溺水那个人士的新闻。但这个新闻呢，我在微博上搜了一下，刚好就在那条新闻的下面。可是这个新闻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谁会再去热议？你就想为什么呢？哈，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富人们一向就觉得是为富不仁的，富人就是无奸不商，无商不奸，没有几个是好的。但是大家不会说用一个平常人的心态去看，说如果他是一个正常人，他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跳下水去救？我觉得也会，这是一个正常的，放到任何一个人当下有一种正义感，有一种同情心所在，可能都会下意识做一个动作，并不是说我救了人了，我因为他是富人所以应该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掌声，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点奇怪的， 选择性的去被感动， 对， 只有当这个事情是你想看到的，或者说符合你心里的某种预设的偏见哈，或者说刻板印象的时候，你才会接收这种所谓的正能量。那 其实这个话题又回到说，是不是真的啊？中国这个坏人富人啊，都是或者说大部分啊都是坏人这个问题，我相信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恐怕都知道这是一个不成立的一个说法。甚至我看到在去年曾经有过一个调查，是英国的一个调查机构做的，他的这个问卷的题目叫做“你认为你这个国家的富人配得上他们的财富吗？” 这么有意思啊！ 这个题目做出来，那被国人就解读为呢仇富榜。你要是觉得他配不上呢，你就是仇富。结果调查的结果出来呢，中国是属于比较不仇富的国家之一。 是吗？ 跟大家的一个预期啊，一个期待啊，是相反的。我开始在想，我看到这个标题，我想那中国调查出来应该是要挺仇富的吧？从现在这种我们每天看到的新闻啊，或者社会气氛来看，但没想到真的是说这个中国大概是排在最不就垫底倒数第四的这个位置，所以很多人也说，看来这个仇富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民族性啊，或者说也不是根深蒂固的。 我想起来了，这个榜呢，好像当时评出来的时候是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他们是排在前面的，就是那种仇富榜。所以当时有，我记得有这个评论分析说，因为他们这个现在欧盟这个经济陷入危机了，就中国呢，可能也是考虑到中国国家的一个人口基数太大，就首先对这个科学性可能有些质疑了，但如果说你通过这个仇富榜看到中国一些心理呢，我觉得有可能是真的是因为有些人是向往财富，而可能会这个淹没掉对于财富的一个仇视的心理。 你觉得我迟早有一天也进入富人的行列，所以说先别仇富仇得太早。 我看到更多的是大家对于成为富人的一种向往，就是你骂归骂，但是我心里面我想成为你那种人。 但是你不觉得这种向往是人的天性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这个 天性是可以，但是我觉得现在内地一个奇怪的地方在哪里？大家只向往这一个东西，那就不好了。大家价值观有点 难。我觉得这个恐怕暂时还不能够完全的这样对立啊。你说这个爱财是不是等于不爱其他？我觉得很难说这样。但是你要仅仅归结于说把这个仇富的问题归结到中国人拜金啊，这个我觉得恐怕有一点太过直接草率。但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比如说在香港的一些这个生活经验，我就觉得恐怕这里面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是中港两地啊，虽然说都有这个富人阶级，有贫穷阶级，贫富差距很大的情况下，但是造成两地社会心态差距很大，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说。 蒋经国逝世25周年，两岸三地民众记忆的蒋经国。 我是阿德，台北的阿德。 你认识蒋经国是谁吗？ 我知道蒋经国是谁。 你觉得他对台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他对台湾最大的贡献是推动台湾的经济建设十大建设。 我叫杨柳，我是湖北人，但是我现在在美国加州，然后我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关于蒋经国这个人，之前在看一本那个廖信忠的书，就是我们台湾这些年的时候，然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有一个章节是专门讲到蒋经国去世的时候，就是大家民众那种哀悼那种情绪。我从那本书里边还看到很多，就是讲到蒋经国他虽然执政只有10年的时间，但是对台湾的经济建设贡献很大，尤其是他搞了很多那种基础建设，当时可以说是力排众议，比如修高速公路啊。再就是在他执政的晚期，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方面他也是有很大的贡献，比如开放了那个党禁啊、报禁啊这些。这就是我主要了解的蒋经国。 你好，我是邓小姐，我是香港人，我对蒋经国的认识不太了解吧，听说过，有在电视听说过一下，可是具体就不太了解，就这样，谢谢。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刚才说了，为什么同样是贫富差距很大的两个社会，在内地和香港啊，大家对于这个富人阶层的这个 爱也好恨也好，这个差别就是很大。在内地经常很熟悉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仇富啊，或者说对于富人阶层的一种经常标签化的一种社会感觉，但在香港很少。我自己的一个最大的体会是在这个社会的司法系统，或者说在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方面， 是 就是我经常在想这个在内地的话往往财富呢它不仅仅是钱那么简单，它意味着权力，它甚至意味着一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那在香港呢，你当然也可以很有钱，但是通常不意味着你有这个超出一般人的司法上面的权利。假设我们今天发生在路上啊，一个富人撞了一个这个穷人，那么这个穷人他在香港他通常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能够得到一个处理，好比较公平的一个处理的结果。但是在中国内地呢，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复杂的多。 对， 因为没有一个对于基本公平正义的保障的话呢，这个富人他的权利啊，就不仅仅是钱那么简单，它已经延伸到这个社会方方面面了。就大家觉得我跟这个人的差距不仅仅是说他有钱我没钱的问题，已经是他的权利他已经可以把我甚至说在我的人生在我的自由方面我都已经受制于他的这样的感觉，这个恐怕是一个区别。 可能你说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吧，如果要概括起来的话。但是你说香港如果说完全没有官商勾结，可能也不能说 也是有的。对， 但是呢你如果说用这么负面的一个词汇去描写他勾结哈，就是未必他能够侵蚀到你的制度核心。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是香港的一个大法官的一个侄女儿嘛，他好像也是对，好像也是那个驾车撞人了。 对， 在香港 这件事情在香港非常非常有 名，一个震撼。 大家去看最近的这个电影《寒战》，寒战一开始的情节， 是影射的这个事儿吗？ 影射的就是这个情节。我在电影院里看的时候，我当时就反映到他那个情节是说这个酒驾。撞了人以后呢，这个说，然后跟警察说，你知道我 uncle 是谁吗？我 uncle 是大法官某某某， 跟李刚， 对， 我爸是李刚， 对、 那个， 跟我爸是李刚这个套路有一点像啊。然后反正这个事情在香港是印象非常深刻。 最后的结果应该是还是绳之以法了吧？但是我就感觉，看到这样的新闻，如果同时在中港两地发生的话，你会觉得，内地的很多处理是因为受制于民愤，倒不是因为 他是迫于舆论压力啊， 倒不是因为他的制度而从上至下的去给你处理，反倒是因为民愤已经是积累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不得不处理。但是香港它也有民愤，但是民愤起来呢，它非常是依法办理的，而且民众会比较克制，媒体也比较克制，知道自己的界限 在哪里。因为这我觉得也是民众有一个期待，比如说我上街游行的人，或者说我抗议的人，我知道这件事情它有一个司法底线，我对于司法有信心。所以说这个你会像你所说的这样有一个相对克制的表达。但在内地呢，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对于一个公平的保障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呢，因此你在表达的时候呢，也是你就相对来说比较激烈一些。因此在今年这个十八大之后呢，人民日报我注意到这两天也是提的非常多的，就是这个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那收入分配改革，我相信这个不仅仅是说税收的问题，还有很多涉及到今天国企的它的这个权力的问题。我们最近两年在经济领域听到的非常高频的一个词语就是国进民退。其实在中国我注意到很多经济学家在解释仇富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解释为中国营商环境的问题。中国的很多企业你在经营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来获得你的财富，来积累你的这个财富。在中国只有可能通过这一种方式，就是你跟权力去达成某种媾和，去依靠权力才能够获得你的财富。这就造成了某种程度上致富的人他或多或少都带有某些所谓的原罪，或者说他都有一些这个超越这个公平正义底线的这样一些问题。因此你说这个普通民众的这些愤怒这些仇富的这种情绪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吗？也不是。但是可能有的时候程度上会有差别。 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你的财富是不是意味着你比我想有更多的特权。 对， 如果说你钱比我多，但是我们大家在一个同样的一个体系下面，我们享有的权利是对等的， 我反倒觉得生活品质大家都有各自的要求，可能我也不太向往你那么富人的一个生活，富人有富人的难过的时候，这个也知道。 对， 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电影嘛，那个叫什么《遗愿清单》，美国的一个，也是几个影帝一块演的，最后大家看到结局，你看里面传递出来的价值观讲的是什么，就一个也是一个超级大富豪，就跟美国最上层的政商是非常有联系的，一个是一个修车的一个师傅，就最后你说在生命的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两个人都得癌症了，最后实际上过得比较洒脱的呢是那个没钱的人，就有钱人他又是家里又出状况啊，又这那的，就导致他最后实在是痛不欲生，但反倒是因为我的一个阶层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包袱，但是你说把这个事儿放到中国，我觉得制度上是一个第一步，但是关键是大家有个意识，如果说哎，我并不会因为你有钱而比我享有更多特权，大家在意识上就会慢慢的变得没有像现在好像有一点点这个畸形了，有时候的心态， 现在大家是觉得你有权的话，你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压倒，有钱就在生活一切方面都是压倒我的， 而且之前又想起另外一个新闻，在发生在武汉嘛，武汉的一个环卫工人， 对， 环卫工人他也是在早上扫街的时候，就有一个开着车的一个路人就要停车，停车让他让开点，就说话特别不客气，后来还语言侮辱他， 对， 然后那个环卫工人 扫大街的 同事，对，他同事就看不过眼，他说人家的钱可你把你砸死，然后后来新闻就曝光了，哦，是原来这是个千万富姐， 他家是因为这个征地， 对，征地又是拆迁呢，就 得了特别多赔偿款， 但是他本身也是非常勤劳的，然后但是他有一点，他说我看到他家住在武汉的东湖新村啊，这个地方我知道，他说那我们那边的村民很多都是这样，家里都是因为征地啊，补了很多钱， 我本身可能真的是环卫工人，一个月收入可能1000多块、 哎， 但是我 的 放租的这个收入4000多块， 就一夜暴富，他原本可以不干活不劳动的，他说他们村民就很多这样子，最后就是赌博啊，甚至去吸毒啊，然后就搞得家破人亡，孩子也不上进，他说我不想这样，就我即使因为我有钱了还是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所以你说在那个你发生这样的事之后，你看你用怎么样的眼睛去看，你不要去轻视你生活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而且你像在国外像美国这样日本，就如果你真的要以收入划分的话，人家是做那种手艺活的可能挣的还比你多呢， 这真是， 而且并不是说因为人家干手艺活干的一些粗活重活脏活就显得在人格上比你低哈，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樊素讲的呢，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问题。我说的呢，这是一个制度保障的一个问题。我说呢，这个有一个调查啊，说人的幸福感跟财富的关系啊，说在比如说收入具体的这个金额，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类似于在5万块钱年收入以下的话呢，这个大家差别是很多的，1万块钱跟5万块钱的差距就很大。5万块钱跟20万的差别就很大，但是上到一定的这个阶层以上，比如说你20万的和60万的，你说也差了40万吧，比5万跟1万的差很多了，但是他这个幸福感已经差距很小了。我就说人的这个马斯洛的这个需求理论，你满足了一定的阶层上面以后，他会有一个这个边际效应，会有个递减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我的这个话题就回到说，在中国怎么样保证让大家的一个幸福感达到一个可以 是 被满足的平台，你达到这个基本的门槛之上，你再去追求非常多的财富，我觉得这是社会会认同的。但是如果你在底下，你说天天一个挣5万块钱的跟一个挣1万块钱的掐死掐活的，这样就变得非常可怕了。 而且我又觉得哈，追求财富是不是你的一个价值观、一个坐标体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坐标呢？好像也未必。就是我们看到，可能我这个人就是比较理想主义的那种。我以前做过一个周末的节目，就讲了一个美国的汉学家，然后他们家也挺传奇的，就他祖上那一辈是非常有钱，然后他到他姐姐那一辈也是跟什么州长呀非常有密切来往，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他爸爸那个公司就破产了，破产之后他就非常雀跃，他说我不喜欢跟有钱人在一块玩，我就喜欢跟我们家的家佣啊、厨师啊什么的，我就跟他们玩得好，而且我也不觉得这个做一个有钱人有让我爸有多么的幸福，我就看他人生这个跌宕起伏呀，我还不如去专注于我自己的一个小世界，我去研究汉学，去翻译中国的唐诗，然后他写几本书在中国也是非常的那个非常的火，叫比尔波特嘛，就这么一个人。我看完他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哎，这样挺有意思，就是美国好像很多这样的人，他并不会是完全服从于你大众所认为的你应该走那样的 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多元， 而且这个可能经过很多年的一个时间的检验、时间的过滤哈，他做的东西是比你财富要来得更有意义、更长远的。 我同意你的这个价值观多元的这个说法哈，但是我们必须得看到一个现实，这个人家得是有底子，你得有本钱那么干，你不能够说我去选择一个多元的价值观，然后在这个社会里我就得饿死的一个命运的话， 那估计你也没有办法保证这种价值观。 那是个人的一个选择了，只是以上全是个人的观点和意见，大家全当那个拿来参考和娱乐都可以。好，那我们 你要是追求财富的话，这完全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拦着你。 好，我们对这个穷人富人一个标签和价值观的问题就讨论到这里哈。接下来呢，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朝鲜。朝鲜是个非常神秘的国度。 是。 那么最近呢，是谷歌董事长一直随着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的州长是去到了朝鲜访问。 嗯。 那看到新闻呢，也是刚刚到达北京啊，可能是因为北京才有这个飞机直接通到平壤嘛，也是在记者机场也受到媒体的追访。那么我们就有个猜测哈，说哎，金正恩邀请这个谷歌董事长去访问之后呢，会不会开放他们现在只有说党政军的精英集团才能够上网这么一个禁忌？ 嗯， 如果说朝鲜一旦是放开禁忌的话，哎，你觉得有可能朝鲜的网民会比中国的网民要幸福一些吗？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内地其实你要上到 Google 网站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哈。 嗯， 好，现在就开放了电话，你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跟我们一起来打。如果你是在内地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如果你在香港呢，请拨打18723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已经可以打进电话来了。 3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嗯，好，燕婷今天来主持这一趴的有话直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朝鲜拥抱了谷歌，哎，隔岸的这个中国网民看着是各种复杂的情绪就产生。 有羡慕，有妒忌，有恨，是吧？ 这个谷歌在中国内地不是不能访问，但是访问起来比较吃力啊。 嗯、 这个服务器在香港、所以这个大家用过谷歌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 对，就中国的网民经常抱怨的一件事情，可能你如果有一个 Gmail 的邮箱，就像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大家都用 Gmail 邮箱跟我联络，可是问题是我在家里打不开这个邮箱，或者是它的速度非常的慢。 对， 这个其实是很多中国网民啊的一个困扰、然后呢，这一次这个谷歌的总裁访问到朝鲜呢，就传达出来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他在这个朝鲜的金日成大学嘛，是吗？ 金日成综合大学。 然后在那边访问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他就打开了这维基百科还有谷歌的这个网页。 天哪， 非常的顺利。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在中国会出现的很多时候是，哎，404你所搜索的网页无法显示，或者说根据当地的法律和政策，您所搜索的内容无法显示， 您所在的区域无法打开该网页，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好，我们来听一下听众都是怎么说的。你认为中国的网民幸福还是朝鲜的网民幸福呢？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第一位 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啊，你好。 哎，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你怎么来看？朝鲜网民会比中国网民更幸福吗？ 相关的新闻我也有注意到，就是Google 的总裁就访问朝鲜嘛，然后但是我不觉得这样能说明就是朝鲜的网民会比中国的网民更幸福。 嗯，您觉得您作为中国网民幸不幸福呢？ 那我作为中国的网民，我当然是有很多的不满意啊，就包括对 Google 的一个访问的一个不顺畅啊，或者包括使用 Gmail 的一个不顺畅。 嗯， 但是我更相信的一点就是朝鲜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它比中国更为封闭，然后对网络的控制肯定是更加厉害。然后这次访问里面，就是朝鲜的大学生可以使用Google 或者说使用维基百科，它其实不能说明朝鲜广大的一个情普遍的一个情况，因为朝鲜大部分的民众是不能正常使用互联网络的，他们据我所了解，就朝鲜人朝鲜普通的民众，他们只能最多就使用他们朝鲜内部的一个网络，是不能自由的连接上国际互联网的。在这一点上，那中国网民肯定比他们要远胜得多。我们除了一些敏感的网站之外，那大部分的网站我们毕竟还是可以浏览得到的嘛。 嗯，您的意思是这个朝鲜的网民他们还不普及，只是精英是吧？ 对对，他们的网络控制就是普遍的，就对于普通民众的网络控制比我们要厉害。普通民众你不要说谷歌，你其他的外国的网站你都上不了啊。 嗯， 好，谢谢， 自由的使用。 好的，谢谢陈先生，来自哪里？ 广州。 嗯，好，谢谢来自广州的陈先生。我们再接听下一位电话，下一位是来自， 下一位是应该是 于先 生 是吗？于先生您好。 喂，哎，你好。 哎，你好。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你觉得现在中国的网民跟朝鲜比起来够幸福吗？ 我一肚子的话想说。 好，您说。 但是我简短的说几句。 好，您说。 世袭制、皇权制、独裁专制的政权下，这样国家的人民能有真正的幸福吗？ 嗯， 还有好多话。 您说，这是您的观点，您可以有一分钟的时间。 起码他们十年之内不会有网络真正的自由。 嗯， 因为朝鲜的国情和我们中国的国情不同。我们国家自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需要的是领导人的魄力和智慧。我们实行的是逐渐民主到真正民主的政治理念，所以我们国家的网民现在可以发表个人言论和观点，甚至有的人过于偏激，哎，不会获罪，这就是我们国家网民的幸福。哎，朝鲜人民根本就没有言论自由，我们的政府敢以让人民大众提意见，朝鲜金家王朝敢吗？ 嗯，您说的这就是 言论可能有点过激。 不会，您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看到它的网速，还有它可以打开的一些网站，可能会比中国更多，比如说像 Google， 比如说像维基百科。那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可能就要偏题了。就是美国人在世界各个国家玩，他们玩弄的这方面的是讲的不太恰当，就是阴谋也好，策略也好，这个话题有点各自去品味吧。 嗯，好，谢谢于先生，来自哪里？ 安徽宿州。 好，谢谢于先生。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啊、哦 嗯！于先生说的非常的精彩， 对、嗯，非常，他说有一肚子的话可以。 当然，这个大家注意啊，这个完全各位有意见的话，有话 完全可以发表， 啊 对啊， 不用担心。 好，我们再接听下一位电话是 王小姐，应该是、 嗯、王小姐，您好， 你好， 嗯，来自哪里？ 来自香港。 好，香港的朋友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两者比较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但是当然显而易见，很多拿任何一个国家跟那个朝鲜来比的话，可能在这个上网的这个层面呢来讲都是偏幸福的。不过你说拿中国跟他比，我觉得中国也不是一个完全网络开放的一个国家嘛，所以我觉得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吧。 五十步笑百步。有一个调查是说这个中国的手机网速比朝鲜还要慢，那您这个怎么来看？ 可能朝鲜的用的网络的人太少了吧，不怎么占那个带宽。 说得好。 我想是这样的。嗯， 好，谢谢王小姐，谢谢。 哦，这王小姐非常的精辟啊。朝鲜有的时候大家觉得网速快，可能是因为上网的人比较少，这确实也 有 可 能、啊、 对对对。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个数据说中国有十亿的手机用户，那其中这个用 3G 的网络是 1.35亿。对。 那好像只有八分之一或者九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比例。 朝鲜的人口应该大概在两三千万人、啊、 绝对数值上来比就没办法比了。 是， 好，再接听下一位。 下一位是赵先生吗？赵先生还是刘先生？ 刘先生对吗？ 刘先生先接进来。 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来自哪里？ 来自香港。 嗯，香港的朋友怎么来看这个网速问题呢？ 就是我觉得中国跟朝鲜在网络方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 嗯， 区别呢就是中国呢是不允许上某些网。但是这个朝鲜呢是不允许上网啊，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个网禁方面啊， 嗯， 就是、那个程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样， 嗯、所以你觉得谁更幸福？ 那当然是中国网民更幸福了。那我们虽然都是有一些专制背景的这样一个国度或者体制里面，但是都有程度的区别嘛，对吧？ 嗯，好，谢谢刘先生您的意见，谢谢。 嗯，刘先生某种程度上有一点这个刚才同意王小姐的这个五十步笑百步的一个观点啊。下一位是穆先生。 好，穆先生，我们来接听电话。穆先生你好。 你好。 哎，怎么来看今天我们的话题？ 嗯，我其实觉得这个网民幸不幸福啊，其实更多情况下应该说是看他现实需要的情况。你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同学，他是美国人，他在中国他上不了 Facebook， 他觉得他特别的就是不爽， 但是呢，我自己本人呢，我觉得我上人人网、上新浪微博，可能已经满足我的需要了，所以这一点我反而不会觉得他给我带来多大的困扰，也不会影响我的幸福感。所以要说到这个中国网民和朝鲜网民的这个幸福感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看现实的需要吧。如果他们在，因为我没有去过朝鲜嘛，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国内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需要来讲的话，他们需要多少的这个网络服务，需要多快的网速，这样的话才能满足他们的这样一个需求。所以我只能说我在中国我目前没有受到太多障碍，我觉得我还可以，还挺幸福的。 好，谢谢穆先生，谢谢 穆先生说挺幸福的。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你需不需求，比如说你非 但人的需求是会变化的吧， 对，你的供需是出现一个平衡状态的。好， 我知道这个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啊，据说是电脑迷啊，他应该有这个需求。 所以他这次跟谷歌之间的一个谈判啊，可能就是不仅仅是私人的交流上面了，肯定有关于科技方面的开发。 没错。 好了，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赵先生你好。 你好。 哎，来自哪里？ 啊，来自北京。 北京的朋友你怎么来看这个网速问题呢？ 不就是网速，网速不谷歌这个朝鲜这事儿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是，但是呢我是这么想的是吧，我觉得就是听听我们老百姓现在各种想法，你听听我这老百姓怎么想的。 好，当然了。 我就觉得呢，人家经纪人就是说白了，北京一句话逗你玩儿，是吧？ 你说逗谁玩呢？他逗谁玩？ 逗全世界，逗美国，逗那六花会谈这五家啊，是吧？ 为什么这么说？ 假装的，就是他假装发这么一个善意啊，表达这表达把他那种，你想想，朝鲜人民怎么可能让谷歌进去，是吧？让人知道信息，是吧？所以他只能用通过一种策略，让。就是他让来，让表示世界上他是开放的，是吧？实际上呢，他根本就是掩盖不了他那个什么，让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是吧？至于你想说的，说他们幸福还是我们幸福，我觉得这个笑退十步笑百步，是吧？我坚信，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早晚一天谷歌会回到中国的，我们中国人民也欢迎他回来，是吧？谁都想知道世界的这些事情，是吧？ 对，我在听。 对啊，所以我就说朝鲜人民呢，那可能比我们还要晚一点，是吧？所以呢我觉得今天你们出这题呢挺搞笑的，是吧？人家逗你玩你还真当真了。地球人谁不知道这事儿，是吧？你再非他想开放，他为了朝鲜人民也不应该搞实验，把粮食要来，这是最重要的，是吧？他这都不要了，他结果他还什么，咱们还讨论这个，我觉得挺无聊的， 就是做一个姿态而已，是吧？ 对对对，这真是，你看六方会谈谈了那么多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人家导弹也出来，原子弹也出来了，咱们这帮傻帽，我国家给人家给了那么多粮食，那么多东西，最后怎么办？不是都打水漂了吗？ 好，谢谢赵先生。 这个、赵先生非常乐观啊，而且幽默感非常好。 对，来自北京的，对对对，他用北京这个方言逗你玩儿， 这说的非常有意思啊。但是还是大家。可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不知道这个听众的情况是什么，但是我估计大家可能去过朝鲜的人并不一定太多，但是对于中国的网络情况大家有话可以说的人还是挺多的。那刚才这个北京的赵先生啊，这个说他说坚信有一天谷歌会回到中国来的，说这个中国人民也是欢迎谷歌回来。 我想给他加一句，后面要符合中国的这个规则才能够回来，对不对？好，那我们有看到这个新闻里面也有说，这个美国媒体说啊，朝鲜的网速是远超中国的。也有调查是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手机的网速中国比朝鲜慢很多 啊。但是有朋友说了，这是美国人的阴谋。 对，还有人说五十步笑百步 啊，这个是今天大家都针对这个可以严肃也可以有一点幽默感的话题发表的意见呢。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了。我们来讨论的是这个朝鲜的网速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电视画面的直播 Bill Richardson 在北京啊，他说是转抵北京，我自己的一个估计，他是因为在中国转个机吗？ 顺便 可以带两只烤鸭回去。好，那也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尤其感谢各位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见。